穿新冷，当眼前泪痕，心事烂在这杀多少痴人，等到听远声，哭干了青春，飘零人海一瞬，风都笑我太认真，为你无日无夜无我的沉沦，为你可烦恼的皱纹，为你欢喜悲伤不分，你太疯我太傻，爱在错误之中轮回，爱在破碎后完美，你太狂我太傻，就算我再练习微笑一千遍，也不可能了解。哭干了青春，飘零人海一瞬，风都笑我太认真，为你无日无夜无我的沉沦，为你可烦恼的皱纹，为你欢喜悲伤不分，你才在破碎后完美，你太狂我太傻，说说我再练习微笑一千遍，也不可能了解、哦哦、爱错一个人就让灵魂一片片分裂，一片一片走入无边的梦魇、哦哦、最美的故事永远是最痛的人来写，真的爱不一定妥协，爱过不一定终结、哦哦、你太疯我太傻，爱在错误之中轮回，爱在破碎后完美，你太狂我太傻，就算我再练习微笑一千遍，也不可能thank you.